编造一些拐孩子的谣言，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为了赚钱，好吗？还有一个北京青年报说的啊，说这个这一段时间以来不是出现的银行卡遭到盗刷这个情况吗？怀疑可能和短信的保管箱有关系，中移动已经暂停了这项功能了。哎呦，这个今日人物啊，咱们送别一位作曲家吧，音乐家罗浪，罗老师因病医治无效走了，享年95岁。这位罗老师是哪个曲儿的作者呢？这曲儿大家都很熟悉，哀乐，您知道吗？啊，这是他的，出自他老人家手笔，纪念一下呗，纪念是纪念，纪念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咱们不能放他的作品啊，为什么？大伙儿都明白是吧？对对，您都懂的。这个接茬给各位讲故事。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朋友们都来了啊，4903啊，您这个担心呢，它是不必要的啊，哈哈，对对对，另外这个8439是吧？8439说那个卖酒的那个啊，说我有股份是吧？回头我哎呀，这您怎么都说出来了？我让给你一股，行吧？是吧？反正你不是也欠我钱吗？啊，以后咱们就一总算了，是吧？哈哈，对吧？啊，对对。8439说多的我欠他钱呢，您得好好琢磨琢磨，翻翻你那手机上里面那个短信是吧，你就知道了啊。9125还有1723啊，呵，9125这是气象学家啊，今天没有四伏，我就那么一说，您看您这个是吧，咱得会开玩笑啊。龙哥，海娟来了，似水年华啊，很多朋友啊，微笑啊，芋圆什么之类的啊。说到这个地方呢，京华时报讲了一档子事儿啊，卖五粮液的，不是啊，是一女的，说是开空头支票买了300箱五粮液，哎呀呵，受到法办了。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关注接下来的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您内 心随地动。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购时间，我是文科。那前一段时间啊，五粮液是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500块钱电话费的促销活动，瞬间呢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呢，这场促销活动啊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呢，我们就接到一位姓王的朋友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500块钱的电话费，这也太划算了，自己呢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是这个电话怎么都接不通，所以啊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那么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陈总，让他来证实一下。陈总你好。 啊，你好。 哎，陈总，你们前几天的这个活动